来形容枪击案可怕、卑鄙和毫无意义。财经消息，道指跌638点，报32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97点，报40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4.39， 瑞士法郎 0.98， 加元 1.27，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62，澳元兑美元 0.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3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847.77 美元，卖出 1848.3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亦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紫砂饰演的先是梨树，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梨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身旺旺，军情为。 佢系四叔靓志白，享誉剧坛70年，为咗纪念四叔逝世30周年，香港电台第五台由6月10日起，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一年八集，同大家重温当年四叔在节目《红伶诉心声》的珍贵专访，共同怀念这位无生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声不响，将漆黑放低，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知一米 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 My love good night。 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求令我过倦入眠。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 临婚前要讲声 good night， 起身就要讲声 good morning 啦。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同你讲 good morning 嘅有我钱佩佩啊。日子嚟到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5月12嘅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3%。刚刚为你唱出嘅呢一首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就有叶倩文嘅歌声。如果每晚都有人同你讲声 good night 先瞓，或者每一个朝头早都会有人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嘅，其实真系一件好幸福嘅事。你揾到呢个你未咧？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 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总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陈百强又聊你，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唉，出边咧都系落住雨啊，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3%。唉，到底要落雨落到几时呢？希望嗱嗱声落晒佢，我哋又放晴咯。落雨咧都令到个人心情都系麻麻地，你会唔会咁噶？ 去吧，无谓再停留。不需要解释为何，不必在眼光悠悠开解在哭的我。去吧，无谓再回头，不需理往事如何，今天你要走难留，我重提曾共深深爱过又如何。茫然垂头来吹熄轻中那烛光，呆呆静在任漆黑把我泪埋葬，无言话别为合起两眼归求，永看不到你走走到远方，如何疲劳亦苦苦高声说谎，扬言日后定轻轻把你淡忘，无言话别为合起两眼掩饰伤心的眼光。

间想你十次八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我哋有威威住。这个威威猪不是近期热爆的威威猪。他是孙耀威，有你一首《爱的故事》上集。前排就在这个电视机里面就看到《天若有情》这一套电影。当然他最经典的场面大家都会印在脑海里面。大首歌依然都是 原谅我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片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有唏嘘，若果他知此心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半，若果他朝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 有袁凤英呢一首嘅《天若有情》，哇！咁啊，讲起即系睇电影咧，即系呢排咧都开始陆陆续续咧有翻啲即系好好睇嘅电影出现啦。咁啊，大家即系当然知啦，《Top Gun》又即系再上翻啦，系嘛？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讲紧恐龙 嗰套戲咧又上咯，跟住咧呢一個嘅《八師光年》啊，又會陸續咁樣上啦。哇！其實咧，即係可能有好多選擇俾大家，因為大家可能咧餓咗好耐啦，即係餓睇戲餓咗好耐。當然啦，宅喺屋企嗰段即係防疫嘅日子咧，可能你都睇好多電影嘅。不過咧，就喺個籠底裏邊抄翻啲 VCD 啊、DVD 啊，或者咧可能有盒子去睇啊，又或者可能即係喺電視台嗰度即係重播嘅時候睇。好多戏啊！近排发现咧，原来香港港产片都几多系呢一个嘅叶问各位朋友仔即系做嘅戏咯。我差不多睇套套都系佢啦，同埋咧又睇到张家辉啦、谢霆锋啦、古天乐啦，好似全部都系佢哋嘅世界咁样。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五点半，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等你啊！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中环云咸街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三人受伤。警方在2点41分左右接报，指一架轻型货车抵达云咸街46号，车上有非华裔人士落车，用刀和枪械袭击他人。警方又说，警员到场后发现三名伤者，其中一人背部中枪昏迷，一人头部流血昏迷，一人被轻型货车撞倒受伤，三个人被送院治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出席任内最后一次行政长官答问会，她说过去五年惊涛骇浪是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令她无畏无惧，形容已经交出无愧于自己的成绩表，任内无一刻想过辞职。林郑月娥透露，退任特首之后乐意参与公务员培训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关范畴工作。另外，她说内地和海外在抗疫问题上有不同理论和措施，香港处于中间，要有两全其美方案，好考功夫。又说如果用去年9至12月的讨论做基础，短期内看不到和内地通关的可能性。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发生尼克特制6级的地震，地震发生在凌晨1点28分，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源深度是13公里。较早时在凌晨0时3分，马尔康市发生一次震源深度为10公里的 5.8 级地震。阿坝州委宣传部其后表示，未收到灾情报告。马尔康市不少群众在地震之后走到广场等空旷地方紧急躲避，消防等救援人员赶去震央的区域。美国能源安全顾问霍克斯坦恩表示，俄罗斯现时透过出售化石燃料获得的收入可能比出兵乌克兰之前更加多，因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抵消了西方限制俄罗斯能源销售的影响。霍克斯泰恩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欧洲和地区安全合作委员会听证会，他说相比其他买家，俄罗斯出售化石燃料给中国和印度时会提供折扣优惠，但在全球市场能源价格飙升背景下，俄罗斯现时的收入可能比以往更加高。他又说在近日和印度的磋商中已经要求印方不要购买太多俄罗斯石油，又指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应该会有一个上限。财经消息，道指跌638点报32272点，标普500指数跌97点收报40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報 7.849， 日元 134.38， 瑞士法郎 0.981， 加元 1.27， 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25， 歐元對美元 1.062， 澳元對美元 0.7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47.56美元，卖出1848.27美元。天气方面，

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自寸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足够。 林志美，爱是不保留。 认啫，洗不去恨啫，何妨面对要可惜，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心愿的水影， 原来家驹已经离开了我们接近29年了，今天就是他的生忌，所以今天特登拣你他们的歌曲送给大家。确实他真的留下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 Beyond 这首的灰色轨迹，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47，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寻晚咧，佩佩咧就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咧就即系转载咗一首嘅歌曲啦。咁啊，讲到咧就系嚟自黄伟文啊 歪文 嘅手笔嘅一首嘅歌曲《好心分手》。咁啊，同朋友都喺度讨论当中嘅时候，就喺度谂，原来咧好多歌曲咧，其实都好打动到人嘅心灵嘅，甚至乎咧有啲歌咧系可以救活一个人，或者咧嗰首歌你系好想逃避，可能背后其实都有一啲隐藏住你同埋其他人嘅一啲嘅故事嘅。不过我成日都想讲，故事都已经系过去啦，回头望可能只系一种经历同埋一种学习嘅机会。这首歌会不会都是你的一个经历？

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玷污结尾，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前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忆未由自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再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提起欢乐今宵，你会想起古巨基这首歌，定是电视机的 EYT 呢？听到首歌回来之后，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一阵间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 为何每天想你想得要死，迷人是那目光，长长直发娇且美，悬而俏的面庞，分分钟都记起，难得你无嫌弃，明是你热情为你起，爱路齐踏轻松脚步，跟你一起感到多自豪，日后每刻再也不会枯燥，愿对你轻倾诉 That I love you so。 想你想得要死，翻睇旧嘅日记，点解偏偏都写你，从前太多好奇，通通都加印你起，如今拥有善和美，求共你自由孝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5月12嘅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今日天气咧都继续系好麻麻，咁啊有雨之余咧，亦都有狂风雷暴嘅。咁而呢啲狂风雷暴咧，唔系今日喎，咁啊即系可能听日都系仲系有嘅噃。而去到礼拜日同埋礼拜一咧，虽然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都仲系有阵雨嘅。咁所以大家咧呢一排咧都梗系要雨遮不离手啦，系嘛？同埋咧最紧要我成日都提啦，如果翻学又好，翻工又好嘅朋友咧，带多对袜啦，因为咧呢啲咁嘅天气，其实对脚好容易湿晒，咁啊带多对袜更换咧，除咗冇咁臭之外咧，又唔使噏住只脚啦，系嘛，咁又亦都可以俾只脚去松下啦。咁啊，当然除咗带对袜之外，梗系要带个胶袋啦，因为你湿咗嗰对袜，如果摆喺办公室或者课室咧，都应该引嚟好多朋友、同学、同事咧，系会俾一个好仇视嘅眼光。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啦，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咁所以我哋嘅嘉宾朋友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讲咗呢一个嘅考试嘅压力啊，咁啊仲未讲晒嘅，咁啊呢排考试季节啦，其实唔单止小朋友有呢一个考试压力，家长都好有压力嘅。咁啊，佩佩都系家长之一啦，压力。开始嚟啦，所以阵间咧一定要听下沈医生讲解点样可以舒缓下，舒缓其中一个方法，听歌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应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风流在海角，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想 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了用未来答辩，回头望起点， 从未担心雨天， 在这机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建议，岁月留身边开展得望信念，全力领先，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路在燃点，爱在燃点，立每一天，寻望这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香港电台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沈医生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咧，作为家长咧喺呢个鼓励同埋舒缓小朋友考试嘅压力嘅时候咧，就唔好讲咁耐世纪之后嘅嘢，咁啊即系做好而家呢一刻先啦。咁 冇 错。咁讲紧咧就好似看似好容易，但系咧其实作为一个家长咧都好难去拿捏。但是上个礼拜你又讲话有两个 point 是可以帮助到小朋友舒缓这个考试压力的，那究竟是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 point 是未讲，那今天继续跟大家探讨了。 是啦，没错啦，第二个 point 呢非常之紧要啊，非常之紧要。我们见到很多即学生呢，他都会为什么咁紧张个考试成绩呢、可能个考试成绩呢原来呢在他们心目中呢可以理解的，就是不单止代表那个成绩本身，代表了呢就是他们的价值啦、他们的能力啦，是吧，他们整个人啊，咁你当你咁样諗嘅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佢哋嘅压力有几大啦。因为可能个考试成绩呢，譬如佢90分，哇，咁我就代表我个人掂㗎啦，我就真係啊好好啦咁样。但係当我如果真係60分啊、50分啊，甚至唔合格嘅时候呢，我个人呢就係失败啦，我个人呢就係冇用啦、我呢就係即係懒系扶唔上壁㗎啦， 係 咪。喂，諗下如果当佢咁样将一个分数，一个考试嘅表现挂钩咗佢自己嘅人生价值、人生嘅本身嘅能力嘅话咧，好弊。呢一个咧就会令到佢哋嗰个压力咧，唔知增加咗几多倍啊！喺个考试上边， 嗱、但系沈医生啊，但系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最常见到咧就系五六年班情分试嘅时候啦，咁啊，同埋咧呢个考 DSE 嘅时候啦，我哋成日都讲。一試定生死啊！哇，呢句説話咧，成日都聽到噶啦。哇，你好似考得唔好咧，嗱，你嘅中學咧就會派得唔好啦。嗱，你考得唔好咧，你就冇機會讀好嘅大學，甚至乎你要出嚟做嘢。哇，呢啲大家都覺得嗰一次考試咧，如果考得唔好，你就人生就玩完噶啦。哇，其實真係好大壓力喎。嗱，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講，即係作為家長嘅就唔好叫佢哋諗咁多嘢啦，係咪？咁但係係咪就係咁簡單就已經可以令到佢哋冇壓力咧？ 嗯， 所以呢今次讲呢个呢就係、是、一啲即係深层啲内心啲嘅嘢。上次讲过呢就係、是、一啲将来嘅嘢啦。 係 唔好諗咁远啦，因为咁远嘅你都唔会知道係点样嘅，係咪仲有好多变数。但係今次讲第二个 point 呢就係佢内心嘅嘢。讲緊内心嘅嘢呢就係、是、原来考试当然重要啦，分数当然都紧要啦。但係呢记住绝对个分数呢唔会 100% 呢去到表现咗，又或者呢代表咗你人生嘅价值、 嗯、 或者你自我嘅能力、 嗯、 绝对唔係呢一个、嗯、一个咁样考试呢可以代表到嘅。呢、这、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一个 point 嚟嘅。咁、其实可以家长呢就用返一啲即係佢过往嘅战绩啦、 嗯 去到话俾佢听，肯定佢呢其实你嘅能力呢已经被肯定咗㗎啦。例如呢佢一个考试之前其实佢经历咗好多考试㗎嘛。佢、以前啲表现系点㗎呢，佢唔单止考试嘅表现啦，佢平时做功课啊，又或者佢上堂啊测验啊，其实已经好多机会呢证明到佢自己嘅能力㗎喇喎，係咪咁、所以呢啲呢都一定要呢话俾个小朋友听，你嘅能力已经被肯定咗㗎啦。亦都呢个考试呢唔会代表话就係、是、即係你嘅以前嘅努力啊，你以前嘅所有嘢你都抹咗佢㗎啦。唔会嘅，唔会话淨係抹晒佢然之后今次考试先代表一切呀，唔可能係咁样嘅。咁、第二样嘢呢就係、是、我哋嘅能力都唔係淨係喺个学业上面啦，係咪 冇错冇错。 我哋嘅人品呀、我哋係咪一个即係好信得过嘅人呀、我哋一啲处事社交嘅能力呀、 体育呀、艺术呀呢啲都系㗎嘛， 体艺呀係咪，或者呢我哋管理自己情绪嘅能力啦、又或者我哋管理自己时间嘅能力啦，又或者我哋一啲自我 self-control 自我控制能力 self-discipline 啊，嗰啲咁嘅嘢咧，全部都系我哋一个人嘅能力嚟嘅噃。吓、学业咧，成绩咧系占咗一小部分或者一部分啦。咁、但系绝对唔系全部。当我哋一咁样讲嘅时候咧，就帮个年轻人或者帮个小朋友咧睇翻一个大啲嘅图画，就唔好睇到咁窄。一个考试就代表晒所有嘅能力，代表所有嘅价值。 即系简单啲讲，系将孩子放大佢嘅优点，等佢睇到佢自己嘅优点，唔好净系集中于喺嗰个考试里边啦。 冇错啦，系要放大咗佢成个价值观啊。 嗯， 放大咗成个价值观，个价值观系包含好多嘢嘅、一个人嘅质素啊、一个人嗰个品格啊，头先讲嗰啲嘢咧，嗰啲因素啦，让佢咧即系睇一个big picture， 就唔好就 focus on 一个考试本身咯。最紧要就系将佢咧 delink， 即系唔好直接咧将嗰样嘢挂钩啊。唔好将一个考试挂钩落一啲咁深层次嘅佢嘅本质啊，佢嘅能力嗰度咁样咯。咁呢个系非常之紧要，要将佢 delink。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嗱，综合咗今次呢、這、一个即系、第二个 point 啦，咁同埋上一个即系、上一个礼拜所讲嘅就系唔好估将来咁多啦。咁我哋可以用一啲说话咧，点样去到鼓励小朋友咧？就系、是、记住呢两个 point， 就可能啊仔，即系其实咧呢、這个考试咧对你嚟讲当然好大压力啦。咁、但系你记住咧，你嘅能力啊，你嘅价值咧，其实喺你咁耐以嚟咧已经证明晒俾爹哋妈咪睇噶啦。你以前嘅表现啊，或者你嘅品格啊，或者你做人啊，或者你管理时间啊，同埋社交咧，其实已经表现晒呢啲能力出嚟噶啦。咁、今次考试咧，绝对唔会去到影响呢啲已经证实咗、已经咧确立咗嘅一啲价值嘅。无论你考成点都唔会嘅。咁、尤其是一个咁紧张、一个咁大压力嘅情况里面咧，佢都未必非常之有代表性。所以咧，喺你呢一个咁样嘅基础下咧，你唔需要有一啲咁多嘅包袱，唔、需要咧将你个考试变做一啲代表咗你价值嘅嘢啦。又或者你都唔需要咧去到谂到咁远啊，呢个考试将来会有啲咩影响啊，对你嘅将来嘅升学啊，对你嘅事业啊，甚至人生有啲咩好大嘅影响啊，因为你都唔会知嘅。咁、所以咧排除咗呢啲包袱嘅基础底下咧，你尽情去到发挥、你尽情咧去到表现你预备咗咁耐嘅一啲嘅努力咧，就喺呢个考试你尽情去发挥，而爹哋妈咪咧都一定会 全力 support 你嘅， 支持你嘅、对你又好有信心，你可以尽情发挥到嘅。嗱、咁就最可以帮到佢哋咧，即系排除咗呢啲不必要嘅包袱之后咧，亦都可以鼓励佢哋将努力咗咁耐嘅嘢咧，尽情嘅表现。你想追求一个好嘅卓越嘅成绩，冇问题，你咪 盡情去到追求咯。嗯、追求到我都等你開心，追求唔到唔代表你係唔得，唔、 嗯、 代表你係冇能力咯。咁、 嗯 啊、樣嘅基礎咧，佢哋就會聽落去咧，可能覺得真係比較肯定啲啦，舒服啲啦，同埋佢哋都有個憧憬咧，佢哋無後顧之憂咧，咁樣去到衝落去呢個考試嗰度啦。 係啦，咁以佩佩自己為例啦，仔仔啱啱考完 DSE 啦、嗯，咁我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就盡量都唔好嚇牽涉太多呢個學業上面嘅嘢啦，因為都每一次講咧都會覺得有壓力，特別咧我好警惕自己，佢每一次翻到屋企嘅時候，我會問一句就係、是、今日考成點？呢一句我覺得係大忌嚟嘅。呢、這個除此之外咧，我喺個整個嘅過程裏邊，咁我會即係煲多啲靚湯俾佢啦，等佢食得舒服啦，食得開心啦。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喺後邊作為媽媽嘅一個後盾，令到佢可以無後顧之憂咁樣去考試咯。 冇錯，同埋我都聽到佩佩咧，你係好多貼心嘅預備嘅喎，為咗你嘅小朋友，例如咧、嗯、預備一啲小食啊、茶點啊，當佢肚餓嘅時候又唔使擔心周圍揾嘢食啊咁樣。嗯系咪啊？咁呢啲咧，即系咁贴心嘅预备咧，其实都系表达紧你对佢嘅关心啦，你对佢嘅支持同埋爱护咯。啊，咁小朋友感受到呢一啲咁样嘅点滴嘅时候咧，佢自然有多啲力量啊，去到咧专心落去个考试度咯。 系咁嗱，而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当如果可能小朋友觉得好大压力嘅时候咧，咁可能佢即系暂且会放低书本，明明听日要考试噶啦，但系咧佢又放低书本，可能喺度玩下游戏机啊，听下歌啊，煲下剧。咁作为家长，系咪应该喂你尽最后一秒，你快啲就啊睇多两次，一定系由得佢咁做咧？ 呢、這個就當然好睇，即係個別情況嘅，亦都好睇佢年輕人啦、小朋友本身佢嗰個性格特質嘅、 嗯。 有啲咧就好中意臨尾咧就把握每一分秒咧衝刺嘅，有啲咧可能平時已經預備好噶啦。佢反而覺得咧考試之前佢想輕鬆少少啊咁樣，所以呢個咧真係好個人化嘅一樣嘢嚟嘅。不過如果家長你真係覺得佢平時喂佢真係衝刺開嘅喎，今次點解突然間好似即係有少少放軟手腳啊咁樣樣咧？咁冇嘅，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可能我哋都即係盡我哋本分啦，可能都同佢提一提佢啊，咁可能即係將你嘅諗法將你嘅意見咧都就咁講出嚟啊，咁啊叫做俾佢知道啦，亦都盡咗你自己即係提醒佢嘅本分啦。然之後咧，你都將個波交翻俾佢咯。咁啊，你啊，你當然啦，我相信同佢講話啊，我見到你聽日考試咯喎，啊而家你打緊機喎，不過咧，我相信你有自己嘅安排嘅、 嗯， 你有你自己心目中嘅時間嘅，咁啊爹哋媽咪先係信你啦。咁、嗱，到時你自己覺得舒服嘅時候，你咪温翻習咯。咁但系就系啦，你自己平衡翻啊，咁样啊，咁呢啲咁嘅说话咧，就叫做提一提到佢之余咧，亦都交翻个波俾佢，亦都让佢感受到咧，爹哋妈咪咧，其实都系信任佢，亦都尊重佢嘅。 系 啊，咁啊，佢就自然咧就容易啲接受啦。 系，不过呢啲咧只限于高年班嘅学生嘅啫。如果系幼稚园或者系初小嘅学生咧，就我觉得难啲 啦。冇错啦，如果一啲比较年轻，即系细个啲啦，咁可能真系要家长帮佢嘅 督促下嘅。 督促啦，程度咧都会加翻多啲咯。 嗯，我谂随着年纪嘅唔同咧，咁我谂作为家长咧，那个放手嘅程度亦都要自己好好咁样去拿捏啦。因为咧，真系始终即系你可能如果用翻幼稚园或者系初小嘅时候嗰种压迫感咧，其实对于年青人嚟讲系无形中有好大嘅压力，甚至乎咧会出现一啲嘅反效果嘅。 冇错啦，其实喺个管教嘅理论上边咧，都系咁讲嘅。当个小朋友佢细个嘅时候比较少自己可以分析啊，自己可以約束自己嘅能力嘅時候咧，家長喺呢個時候亦都可以擺多啲你嘅即係管教啊，或者你嘅規範俾佢啊。到佢大個到咁上下啦，即係可能真係去到中學啊、高小啊、中學嗰啲咧，其實佢自己慢慢建立咗呢一套自我嘅即係管理能力之後咧，我哋就慢慢要放手俾佢咯。咁但係適當時候咧，我哋做一啲嘅提示啊，又或者做一啲嘅勸喻啊，咁但係咧都有個尊重嘅方法咧，由佢自己決定翻佢應該點樣做。 同埋年青人咧都好怕啲爸爸媽媽咧係嚷嚷我上我咁樣嘅，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講得太多，其實佢每一句都聽唔入耳。只要你貴精不貴多，講一兩句係好精警。其实他反而是入到耳的。 没错了。 好，那么今天呢，麻烦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下星期继续就着不同精神健康的问题继续探讨下了吧。拜拜。 拜拜。 的确是来到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呢，就很多学生们考试啦。考试的时候呢，真的除了小朋友考试之外呢，作为家长都是一起考试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他未温熟，作为家长已经可以背到滚瓜烂熟呢。当然啦，作为家长是特别紧张的，因为都希望孩子可以学多啲。但是你一种方法，你呢一种咁嘅心态呢，令到可能孩子会觉得我考得唔好就弊啦，妈咪爹哋唔再爱自己啦。佩佩一向呢都系会觉得考试尽力，你俾我见到你有尽咗你最大嘅努力，无论出嚟嘅成绩系点，我都唔会有乜嘢问题嘅。但是如果你说你本身是懒懒闲咁样，虽然你成绩唔错，不过我就会好嬲，好唔开心。因为我需要嘅系孩子拥有呢一个嘅自主能力，同埋拥有呢一个向上爬嘅心，呢个先至系最重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答应佩佩，听朝早系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上嚟，喺空气中再见到你。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啊。今日咧都会有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啊，所以大家记得做好呢一个嘅挡雨措施咯。好啦，真係要同你讲声再见，约定大家听朝早5点钟清晨上嚟，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继续调查中环云咸街凌晨发生导致三人受伤的枪击事件。现场一部深色私家车车头和左边车门损坏。警方在现场封锁行车线调查，又用一个纸盒冚住地面一处的位置。事发凌晨大约2:41左右，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抵达云咸街46号，车上有非华裔人士落车，用刀同枪械袭击他人。警方又话，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三名伤者，其中一人背部中枪昏迷，一人头部流血昏迷，一人被轻型货车撞倒受伤，三人被送院治理。两名英国人同一名摩洛哥公民在获俄罗斯承认地位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俄罗斯早前承认顿涅茨克和同处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由亲俄武装部队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但国际社会不承认。两名分别28岁和48岁的英国人在抗击俄军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中服役。亲俄武装的法庭裁定两人做雇佣兵和以暴力方式夺取权力的控罪，罪名成立。英国政府说，对两名英国人面对死刑判决深表关注，重申战俘权利不应该受到政治目的剥削，又说将会继续与乌克兰当局共同努力，寻求为乌军服刑但是以战俘身份被关押的英国国民早日获释。连锁快餐店麦当劳退出俄罗斯市场之后，获当地一间公司接管业务的餐厅分店将会在星期日重新开业。管公司说，宣传广告中出现新品牌的标识显示一个汉堡包和两条的薯条，而绿色的背景代表多年来顾客习惯的产品和服务质素。在俄经营30多年的麦当劳上个月表示，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加上经营环境恶化的情况难以预料，令公司得出无法继续在俄业务的结论，否则就和麦当劳的价值观不符。信连锁品牌的名称至今未正式公布，接管业务的公司曾经说，目标是2个月内重新开放所有的分店，继而将分店的数目由现在的大约850间增加至1000间。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说，金砖国家是引领区域以至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在目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的情况下，金砖各国应该共同努力持续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并携手推动数码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朝正确方向发展，有效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0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立法会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预计最快2025年实施，到时会划线指明生效日期，不设追溯期。劳工处处长孙玉涵接受本台专访，讲下未来两三年点样落实取消对冲。 政府寻日咧系公布有关支援长者以及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顾问报告，提出了11项建议噶。咁当中亦都包括啊，认为香港应该系制定一个照顾者的政策，由指定的部